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翻嚟第二節啦，今次呢個題目咧就事實上係比較哲學性少少嘅，但係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就係、是、咧，物理學行到盡頭咧，或者應該講物理學行到嗰個時代，喺我哋身處嘅時代嘅盡頭咧，好多時都會涉及到一啲哲學性嘅問題。 嗯， 咁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呢個世界，點解呢個宇宙會有啲嘢喺度咧？點解唔係冇嘢咧？咁樣係嘛？咁但係如果喺物理學界嚟講咧？佢唔會好似哲學嗰個思維咁答得咁空泛嘅。譬如如果我哋講有嘢同冇嘢，後面一個好大嘅，如果喺物理學上邊嗰個角度嚟講嘅就係、是，譬如我哋會問咩空間咩時間，呢啲喺 個空間入面咩為之有嘢， 係啊， 咩為之出現， 係、啊、甚至我哋會走去問如果我哋講空間，實際上我哋嘅意思係咩嚟？或者我哋讲时间，我哋嘅意思系咩嚟咧？咁第一个好大嘅问题就是去到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事实上唔会俾到一啲我哋喺经验上面掌握到嘅嘢。 嗯， 譬如我哋思考到一个世界冇时间或者时间系零嘅时候，咩？其实我哋系谂唔到。 嗯， 或者我哋讲紧一个空间系冇空间嘅时候，咁系咩意思咧？其实我哋好难去思考呢啲嘢。咁所以涉及到咩叫做？冇嘢嘅時候咧，呢個究竟係一個物理學嘅問題啊，定還是一個哲學家形而學上嘅問題咧？ 總之我哋呢節咧就係講乜嘢為之冇嘢，我哋特登攞啲冇嘢嚟講下啲嘢。OK， 咁但係而家竟然就有即係嘗試科學定義咩叫冇嘢啦。咁呢個就 不嬲都有嘅，不過就咁啱有篇好科普嘅文章就即係刊喺福布斯嗰度咁啊，純粹即係呢啲好普遍嘅一啲。即係外國好興嗰啲科普人，得閒就寫一啲嘢出嚟，去同大家討論一下一啲比較好似好抽象嘅嘢。咁但係咧就融匯咗好多咧，而家呢一刻我哋喺科學入邊嘅發現咁啊，其實成世即係借住呢個話題咧嚟介紹一下一啲當今嘅科學。咁所以即係點解會喺度冇嘢抽嘢嚟講啦？咁啊，即係呢，我覺得呢篇文章係幾好嘅一個科普材料嚟嘅。咁其實即係我諗我都會將佢擺咗喺我哋嗰個科學新知嘅嗰個 Facebook 嗰、那個嗰、那個 fans page 嗰度。 係啊，咁講到呢個問題咧，就喺物理學入邊嘅傳統嘅諗法係咪基本上我哋冇一樣冇一個地方係冇嘢，所有地方都有啲嘢喺度嘅。 嗱，咁呢度一定要由翻嗰啲咩為之冇嘢嗰個定義嚟開始，即係同埋你係用咩角度去切入啊？所以呢度又噏一大堆嘢。 嗯。 咁其實咧，即係以前我自己都唔係好深究呢啲問題嘅，但係即係亦都係。當你尤其是去讀個量子力學啊，讀得多嘅時候咧，就好多嘢去逼你咧，你一定要掂到嗰個哲學嘅問題。咁我就唔係由呢一個咩為之冇嘢嗰度開始去諗，即係量子力學好多時佢就唔俾你有一個絕對冇嘢嘅情況出現嘅嚇、你以為冇嘢，其實都有啲嘢咁，所以有啲量子起伏啊嗰啲咁嘅嘢。咁我記得咧，我首先去掂一啲諗啲哲學問題嘅時候咧，就係、是由測量嘅意思開始。你咩為之去？感知到你咩為之探測到一樣嘢嚇？你點為之睇到？點為之度到 ？OK， 咁因為以往我哋如果你話係中學嘅時代咁去讀科學嗰啲嘢，咩為之度到就係個儀器，我睇到個儀器睇到啲嘢報出嚟有個讀數，報出嚟影出嚟有個影像為之睇到噶啦。咁、其實你發覺呢種答案其實好都係依賴住人個感官嚟去答嘅。咁但係譬如話台長問你就係話，咁如果你估科學家覺得佢點為之度到一樣嘢，咁你會點估啊？ 嗱，因為呢個牽涉嘅問題就係、是，如果好早期，譬如講我哋伽利略嘅時候，我睇到我先睇到嘅嘢，我先見到有嘢噶嘛。 係啦，係啦。 如果我睇唔到，我梗係假設佢冇嘢啦。但個問題就係、是，我哋嘅人去觀察啲嘢係受制於我哋嗰個感官嘅限制。舉個例，譬如話我哋視覺，我哋只可以見到某一個波段嘅一啲 電磁波的反射， 或者甚至乎距離亦都受制嘅。咁最後如果伽利略俾個望遠鏡你睇， 你究竟嗰啲係唔係咧？ 嚇，你覺得你係咪睇到佢咧？係咪睇到個木星嗰四個衛星咧？咁樣嚇，咁即係呢條已經有得拗啦。咁啊，即係當時就係、是。一嗱咁啦，隨住成個科學發展去到量子力学嘅時候咧，其實就係話乜嘢為之去度到一樣嘢？咁喺呢度有一個比較即係深切嘅討論，因為咧去到量子力学嘅時候，不得不避免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原來我哋發覺咧，我哋要去度到一樣嘢咧，都會干擾到個系統本身。咁、所以我哋要好嚴謹嘅咩為之度到一樣 嘢？呢、這個其實咪涉及到海森堡嗰個測不準。 係啦，係啦，係啦。咁喺呢度即係即刻講個答案出嚟啦。其實我你話要喺物理學上邊去度到一樣嘢係咪存在，或者睇到一樣嘢係點睇嘅咧？就係、是、譬如話一個箱入邊有一粒粒子，我哋要睇到佢。其實我點為之睇到佢咧？其實原來我哋係依賴住咧，去將一粒光子打落去呢粒粒子度，然之後呢粒粒子將嗰個光子反彈咗入我哋隻眼。 就等於如果我哋前面有埲牆，我掟個波埋去，佢掟咗翻嚟嘅時候，我哋先知道。 我就知道嗰樣嘢啦。 入前面有埲牆喺度。 我哋其實大自然入邊所謂我哋眼睛睇到嘢咧，我哋係非常之依賴其他嘅光源，將一啲光打落去嗰件物件度，然之後嗰件物件將堆光子反射入我隻眼嗰度，咁我就為之睇到嘅意思。所以日頭有太陽嘅時候，太陽有光子打咗落去周圍嘅萬物嗰度，然之後嗰啲即係風景，其實就即係嗰啲物件反射咗啲光子入我哋眼，所以我睇到嚇。呢、這個就係睇到嘅過程。咁於是乎就係話人眼點解有時睇唔到嘢啊？即係可能佢反射我搜集到翻嚟嘅光子唔夠多。於是乎我依賴機器。咁其實咧喺以往科學新知，我哋都提過，而家我哋基本上可以發展到咧。一個就係淨係拍攝，只需要一粒光子就可以拍攝，即係用一粒即係拍攝一粒光子嘅影像嘅一個嘅攝影機。咁而家我哋做得到嚇，咁、所以我哋已經逼近咗個量子嘅極限。咁呢度其實即係去純粹演示俾大家睇啦。咁由一個好即係科學或者有啲哲學意味嘅定義，咩為之睇到嘢咧？其實就是由嗰個嘅光子嘅反射嚇、去定義。咁翻嚟我哋呢一節嘅主題講啦。好啦，咁咩為之冇嘢咧？咁我頭先講過嘅，有幾個唔同嘅角度去切入嘅。咁我亦都順翻住呢個文章嗰個去介紹啦。咁科學上邊咩為之冇嘢咧？咁當然就唔會話我隻眼睇到冇咁樣啦。嚇、咁亦都可以問啊，就係話，我睇唔到有嘢啫，可能嗰啲嘢本身係存在，不過我哋睇唔到。咁其實而家我好容易接受嘅，你閂即係間房熄曬燈，入邊都有空氣喺度嘅。你睇唔到啫，因為啲空氣對於嚟講係透明嘅，你睇唔到啫。但係佢係存在嘅，我感覺都係存在的。 呢個係 by logic， 喺邏輯個推理嘛。舉例，譬如話，我冇見過陳志雲博士個爸爸喎。咁但係我從個邏輯上，如果有你看到你一定有個爸爸喺度噶嘛，係咪啊？係嘛？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邏輯個推論咯。甚至我常常都問，我又算唔知道你個爸爸係叫咩咩，但我都一定係。即係會推唔到你有個爸爸喺度 嗱，呢、這個就純粹可以有啲嘢就可以邏輯地去推論佢嘅曾經存在啦咁、但如果你講緊一個房入邊個空氣粒子嘅時候，即係冇乜話邊個係粒子爸爸，邊個粒子仔仔噶嘛？ 唔係，但係如果你喺個房度你唞到氣，咁就證明已經有 呢、這個咁、如果你講一唞氣，你都係用緊自己嘅感知係咪？咁、如果我係嘗試撇開住人嗰個感知嚟去講呢樣嘢存唔存在啦？咁其中一樣嘢佢呢度第一，佢有個第一嘅咁啊。A time when your thing of interest didn't exist、OK， 一樣，譬如你有即係你有興趣去想知嗰樣嘢係唔存在嘅嚇。咁佢呢度其實就用咗即係幾個即 係。呢度我講講係咪啊？ 呢度你講。 好簡單啫，就係話我哋而家見到有宇宙。但我哋個想像力，我哋想像就係冇呢啲嘢嘅時候會係點樣啊嘛？或者會唔會曾經係冇過呢啲嘢啊嘛？咁呢個係我哋嗰、那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想像嘅能力嚟嘅嚇。 係啦，咁嗱呢條就係即係純粹講就係一啲我哋已經見到感受到嘅嘢，咁原來佢哋冇曬。係啦。OK。咁啊，咁就為之冇嘢啦嚇。咁呢個最比較低層次啲嘅，即係其實都係同經驗上有關。 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係有啲就係，如果你要諗得深層次啲嘅時候，就係話，哦，有啲可能就係你將你見到嘅嘢攞走曬，但係你都相信有啲嘢其實你個感知係探測唔到，但係佢都存在嘅。如果連嗰啲都攞走埋，哦，咁可能就係冇嘢啦。係 啊， 咁即係譬如話，要一個小朋友或者要一個學生哥去估，你點可以令到啲空間冇嘢咧？誒，攞走張台，攞走張凳，攞走支光嚇，將支蠟燭攞走埋，入邊空氣我抽走埋，咁冇嘢咯咁樣嚇。哦，咁其實都即係都算係一種討論，即係解答咩為之冇嘢嘅方法啦。咁呢個就順便落埋第二個啦。講到 empty space， 咁呢個就可能係真係講到我哋即係頭先討論嘅嘢。哦，咁其實可能你話，將我哋所有已知嘅嘢嘅物理上存在嘢攞走曬，即係入邊有咩粒子攞走曬，有咩空氣全部去抽走曬嚇，咁 empty space 咁啊為之冇嘢咯咁。咁但係即係如果以我哋科學知識，尤其是以呢個物理學家諗法咧，就係話按常人嚟講，你都可以話冇嘢，但係喺物理上我都唔可以話佢冇嘢。 點解 ？OK。咁嗱，即係而家圖，即係畫面上面睇到啦，就係所謂講緊一個叫做vacuum fluctuation 嚇。咁所謂一個冇嘢，其實入邊係咪真係完全冇嘢咧？你攞走曬入邊嘅粒子，但係入邊會唔會有一啲能量嘅起伏喺度咧？咁其實即係講緊能量起伏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係講緊嗰個量子力学嘅效應。即係其實喺量子力学入邊咧，你係防止唔到嚇，你冇辦法係要求咧任何一個空間咧，佢上邊嗰個嘅能量係 keep 住一個零常數喺度嘅。佢就會喺一個好極短嘅時間入邊咧，係容許住咧有一啲正同負嘅起伏去走咗出嚟嚇。即係譬如嚇，你將呢個空間劃咗做好幾格咁樣。是不是格格都是零呢？平均上你可以是零，如果你能够将整个空间所有物质拿走晒，将它整个即能量能够抽到 最有那么低得那么低，但是呢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里面，你是没办法防止它呢突然之间能量走了一堆，有个地方多了一，但是另外一个地方是少了得回负一、okay？ 甚至乎再极端一点，就是说可能在短暂的瞬间是有些東西產生了再湮滅回、okay？ 譬如說是一些叫正反粒子對、okay？ 突然之間在很短時間產生了一個正粒子和一個反粒子，然後又在一個很極短的時間它們融合在一起，平均上它都是沒有東西，平均上能量都是零。這個就是所謂呢，沒有，就是你說所謂的沒有東西，但在量子層面裡面其實呢都可以是有些東西。Okay？ 即所以在这里你讲的，就算是一个 empty space 里面，是不是真的完全都是 empty 呢？那如果你有得量子力学的概念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不可能去做到一个完全是就是 empty， 是完全是空的一个空间。 那换言之，其实我们对那个所谓没有东西的理解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的， 它可以在一些我们即 无中生有的 无中生有的东西会出现的。 即一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发觉就是说用我们传统即经验，甚至乎是一般的自然科学，你已经是理解不到什么叫做没有东西的。okay？ 即甚至乎去到一用到量子力学的定义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所谓我们以为没有东西呢，其实都是有些东西在。再去到盡啲咧，即係喺呢篇文章冇乜點提嘅咧，其實就係話咧，我哋一路以為個空間都係平直嘅，喺數學上或者萬有引力嘅概念上 ，OK， 即係我哋認為只要冇一個嘅萬有引力喺度扭曲我哋空間，咁呢空間咪平直嘅咯。但係又係量子力學作怪，量子力學咧基本上啊，即係亦都係唔會容許咧。一個空間是絕對平直的，它平均上是平直，我們現在活在一個這麼大尺度的空間，我們不會需要憂慮到它是個空間是很短暫地扭曲。但是呢，當你去看個空間範圍越小，即是極小極小的時候呢，我們是沒有東西能夠防止到量子力學呢去突然之間令到空間是扭曲了平直回。咁呢度就令到咧，即係邱成彤教授嗰班人咧，就好多嘢可以討論啦。就係喺一個好窄、好細嘅範圍入邊，會唔會突然之間有容許一個好極大嘅空間嘅扭曲咧？ 甚至乎就係話會突然之間短暫產生一啲我哋平時見唔到嘅維度咧，咁就會喺呢一個 呢啲就去到科幻小説嗰個層面度噶啦， 亦都帶到去我哋呢度嘅第三點啊，就係 empty space time in lowest energy states possible。OK， 即係呢度我唔覺意就將第二同第即係拉到去第三嗰度。開頭講即係如果即係由高層次即係由低層次一路去入嘅時候，你睇到就係話開頭我哋依賴感知將我哋見到嘅物質。即係物質清空就係第一種嘅 empty，OK、okay?。但係如果你有能力去到就係話連量子嗰度都清空咧，咁就為之第二種嘅 empty，OK、okay?。即係更加深層次啲 empty。再深層次啲嘅時候就係話，如果你去到廣義相對論加量子力學係空間層面都清空嘅話咧，唔容許任何起伏咧，就先至係去到即係更加深層次啲嘅 empty。咁而我甚至乎會話啦，喺第二、第三種嘅呢種我所謂。形而上理論上想像到的 empty 基本上都是科學上不容許 的。如果你這樣說的時候，我們說基本上這個宇宙是充斥了所有物體的，即我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但是譬如是能量或者是 這些能量起伏，尤其是我剛才講的第二種在即量子層面上能量的起伏呢，我哋已經係實驗上面睇到嘅呢啲嘢，我哋都睇見識嗰啲點樣無中生有，點樣又即係甚至乎將佢擺入去嗰啲量子場論嗰度嚟去計添噶啦。咁但係咧，去到第三種就係嗰個 space time 本身嗰種起伏咧，理論上可以存在，但係實際上我哋有冇見識過咧？咁啊未啦。即係你會唔會話哇？當你睇嗰個空間尺度細到一個地步嘅時候？會不會是即係誇張到突然之間有些很微型的 wormholes 產生了，令到個空間突然之間出現了一些微超微型的蟲洞在很細尺度入邊咧？ 嗱，呢個我哋用你一個日即係我哋自己一個日常的經驗嘗試去講啦，就係、是、我而家開道門出邊，即係同一個空間嚟嘅嘛。但如果你細到係一個量子尺度，我開道門係去咗另一個宇宙，即係喺嗰個嗰個，但係當呢個係喺現實上唔可能嘅，因為我哋而家處於一個所謂即係經典嘅世界。 即係喺數學上可能亦都係符合咗我哋對量子力學嘅想像。但係會唔會計咗出嚟，發覺一個地步就係連我哋所有已知嘅物質都唔能夠 fit 入去呢個世界嗰度咧？即係咩意思咧？就係話會唔會嗰個好容許呢啲超微型，即係一個好？非常之尺度細，空間突然扭曲，產生呢啲超微型蟲洞，會唔會比起我哋已知嘅粒子仲要細咧？如果係嘅時候，就即係話咧，我哋所認識到嘅現實世界粒子，基本上冇可能進入到呢啲咁嘅超微型蟲洞世界裏面嚇。咁於是乎咧，就算有咁嘅現象，但係佢係唔現實嘅。 係啊， 數學上可行，但係原來現實上唔可行。 因為我哋個受制於我哋嗰個經驗感官嘅限制啦嚇。譬如話我哋最細可以睇到一粒光子，但如果你細個光子嘅時候，就算個空間有，對嚟講都冇意思，因為你根本係唔能夠入到去嘛。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尤其是呢度去討論到，尤其是啲人知道原理論講 string theory 嘅時候咧，佢就一樣細過曬所有我哋已知物質嘅嘢嚟嘅時候。咁你點知佢點存在，存唔存在咧？咁即係呢個就打個大咁。 即係呢個亦都係我哋第一節都即係都入略佢講嘅問題，就係話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有邏輯推理或者數學推理，但係問題就係佢始終翻嚟都要我哋個感官，我哋會揾到某一種方法去驗證佢。 咁唯一就你發覺都係用一個邏輯嘅方法嘅啫，同埋一個數學。 唔係，但係我頭先講個感官嘅限制係去到某一個細到某一個嘅點嘅時候，我哋係做唔到。咁呢個就係涉及到譬如話。我哋要射粒光子去睇佢打咗。如果你係細個光，嗰、那個對方啊，即係如果你係要一個細個光子先睇到嘅時候，我哋而家基本上冇呢個能力去做呢樣嘢啊嘛。 係啊，嗱理論上你整一個有咁細得咁細嘅光子咧，你就係需要有咁大得咁大嘅能量。能量越大嘅光子咧，出嚟嗰粒光子越細嘅。但係你即係 好細好細嘅時候，嗰個能量咪即係咪好大好大好大咯？ 係啦，係啦。即係嗰陣，甚至乎你睇 Brian Greene 即係講嗰啲原理論啊，嗰班人就話咧，你要真係要睇到個絕對絕對細到圓嘅尺度咧，你就基本上所需要嘅能量大到個地步咧，就係宇宙級嘅能量。係嚇， 你將整個宇宙能量集中，你可以就整到一粒光子出嚟，佢個尺度係細到一個 string 咁細啦，咁樣。 咁、那個邏輯推理就係，如果係無限細，你需要嘅能量就無限大啊嘛，係嘛？係 啊， 即係講就咁講啦。 係啦，嗱咁啊，呢度我哋咧又真係再跳高呢個層次啦。咁我哋頭先喺第三、第四講緊咧，都係一啲由嗰個嘅萬有引力啊，應該話啦，嗰、那個廣義相對論。同埋嗰個量子力学管轄到嘅一個世界，即係究竟時空上嘅嘅零嚇嘅嘅完全係空嘅一個時空，有冇可能咧？或者完全一個空嘅物質世界能量世界有冇可能咧？咁似乎冇可能。OK， 咁再跳到最高層次啦，就係話究竟世界上會唔會存在住一個空嘅空間喺嗰度入邊，係所有我哋已知嘅物理嘅定律都完全唔 apply 嘅咧，嗱呢樣真係要靠真係靠諗出嚟嘅咯 ，OK， 即係會唔會其實全即係如果我哋將所有已知嘅物質攞走，不特止，仲將我哋所有已知嘅物理定律管轄住啲空間物理定律都攞走曬，剩翻落嚟嗰個 empty 係咪有個咁嘅 empty 存在嘅咧？嗱，呢個就好妙啦嚇！呢、這個我真係只能意會，即係不能，即係我自己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去解釋。 但可能呢個係一個 都係唔知 道，呢、這個可能係一個語言嘅效果嚟嘅，就係呢個可能同現實世界根本冇關。只不過我哋個語言嗰個特徵係可以令到我哋諗到呢樣嘢啫。 嚇嚇嗱，即係咁講啦。呢、這個我覺得有個矛盾喺度，就係、是、一方面我哋希望啊，我哋嘅科學嘅知識能夠解釋到呢個世界上所有嘢，所以照計咧，如果真係科學理論能夠解釋到咁多呢啲嘢嘅時候咧，就唔應該再存在一個係所有啲科學定律都唔 apply 嘅一個空間喺度存在，留俾一堆我哋解釋唔到嘅一個空虛喺度。OK， 即係照計我哋所知嘅所有嘅物理定律相互作用咧，已經足夠解釋到呢個空間上面所有嘢。咁所以一個咧。即係連所有物理定律都係被掉開嘅一個空虛嘅世界，存唔存在咧？唔知道。OK， 我諗到咧喺我哋人世間智慧最接近呢一種狀態係咩咧？就係天堂或者地獄，即係入邊所有我哋學嘅物理定律唔 work 嘅。OK， 但係佢又係一個世界入邊可以存在一啲嘢嘅。OK， 嚇咁可能存在住有神有靈魂，但係如果你啲嘢攞走曬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呢、這個。空即係一個空虛嘅天堂喺度啦，咁樣。 但係我始終堅持咧，呢個可能係一個語言嘅效果。咁以點具體係點講咧？就係因為逢親我哋講，譬如某一樣嘢，假設係 A 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前面加多個 negation 喺度，加多個即係唔係呢樣嘢嗰度。我如果譬如話，譬如有 X， 我哋可以相信呢個唔係 X， negative negation。咁我即係。去看的時候就除非你在科學上你能夠找到一些、感官上我們驗證到的方法、不是結果是方法、即是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去想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一些實驗的方法去證明它的時候呢這個討論本身才有意義 是的即是說得白一點就是說我們不用現在我們已知的這些物理的實驗方法、不用那種叫四種基本力的方法來去感知這件事存在不存在如果你撇開了這些這樣的四種基本力又可以想到一些方法來驗證我另外一樣空虛的存在呢 那就為之找到答案 是、但是問題就是你會聽到剛才為什麼譬如說我們對這個、空間、啊、時間、啊、能量、啊所有這些概念完全沒有一個即具體的定義呢原理很簡單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根本你要找一個絕對嚴謹的定義在現在科學上是不可能的在哲學上可能可以但是你找一樣就是如果我們定義了之後我們能夠找一些即是可以應用一些實際的概念、這個、現在到現在是 那個不嚴謹的位置即是不可以完全嚴謹的位置在哪裡呢我會這樣說在大部分場合之下都可以都嚴謹到的、但問題就是當你真的去到一個很微細尺度的時候、很多我們以往的定義不適用、即係我咁樣講咧，我哋諗住時間就跟隨義理學定律一路一幅幅咁向前啦。喺我哋經典世界，我哋走唔甩嘅。甚至乎個時間有時行得快啲，有時行得慢啲，唔緊要。我哋個相對論預咗嘅。OK， 咁但係當你去到一個超微細嘅尺度，喺嗰個尺度入邊，時空都冇辦法去保證係平直嘅時候， 有時可能出現了一些超微細的蟲洞、超微細的時光隧道產生的時候，那在那個場合裡面的時間是否定義不到的、 嗯 即一切都是受制於就是我們現在那個量子力學或者是那些廣義相對論適用的尺度有多少，那我們只在我們這些理論解釋到的尺度之下定義空間和時間。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你在這些、即這麼形而學上的討論裡面呢，你會問到就是究竟我們那個人類、知識是否有局限、即譬如說我們要知道這個宇宙所有的東西的時候，這個不是說、實際經驗上不可能，是可能是 連邏輯上都不可能，是這個就是即我們本身人類的智慧 的限制、就無論說你的電腦那個計算的運算的能力會差差幾強，係有呢、這個呢、這個宇宙係有啲嘢我哋係計唔到嘅， 或者甚至乎一個完全唔遵守邏輯的宇宙存唔存在咧？ 係啊， 我冇辦法知呢。 係啊，嚇、咁呢啲就即係唔係一啲科學家而家願意面對問題個原因，好簡單，就係如果你諗啲問題咧， 你個方法都 唔啱，你花咗成世之後，你係完全冇結果嘅。 啊，你冇可依據嘅方法。 咁所以呢啲問題咧？就好多時候留翻俾哲學家去諗啦。你諗唔諗到原因就係哲學家可能二三千年前已經諗緊啲問題，個原因就係因為如果科學家去諗呢啲問題咧，佢哋唔會有飯食嘅、 你以前都曾經神秘之嘢問過我，有冇一個唔遵守因果律嘅世界存在啊嘛？ 係啊， 咁我答你唔到嘅。 係啊，邏輯上係即係邏輯，我哋想像上係可以出現嘅。 係， 但問題就係 因為我哋見過有一個遵守邏輯嘅世界 啊嘛。我哋即係我哋生唔係我哋存在緊嘅世界，我哋覺得佢應該呢、這個係康德個理論嚟啊嘛。就係、是、如果你冇咗呢個因，其中一個我哋冇咗呢個因果嘅範疇，我哋係理解唔到呢種世界嘛。但係呢個世界不一定係要能夠俾我哋理解。即係呢個世界可能根本你所有嘅知識係根本係唔適用嘅。但係問題是我哋如果身處為人，我哋要對呢個世界 make sense， 我要對呢個世界揾出意義嘅話，我哋必須要用呢種方法先諗到嘅嚇。咁就呢堆嘢都係有少少超越咗科學嘅意味啦嚇。咁但係有陣時就 你好啊，臨過年諗下呢啲， 唔係間唔中諗下呢啲嘢咧，就可以調劑下你嗰個苦悶嘅心情。而且呢、這個如果我睇嗰個出版嘅時間咧，就真係相當之新嘅，因為都係1月31號嘅啫。玩下手可能都係2月1號我哋先至睇到嘅。咁同我哋做節目嘅時間都係相差，但係嗰幾個鐘頭嘅。所以大家就唔好怪我哋咧，即係去講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有少少倉促，因為咧，如果要真係好成熟去討論呢個問題咧。起碼我都要看十年書我才可以跟你討論， 不是你神秘之夜都預備兩個禮拜。 好了，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